第七十八章，公爵老爷。 1006号监考官高奇，资历雄厚，是个见过世面的。一手的血没有吓死他，他只是扯了一块布巾，擦了手，又擦了擦脖子，捂在了伤口处。 什么礼服？你这副表情。 有刚才的事在先，高奇对秦鸠态度好了几分。高奇拉开卧室门看出去，哎呦一声说： 哎呦，还有裙子呢，挺好看的，谁穿呢？ 他促狭的冲屋里两位挤眉弄眼，刚挤一下，他就发现这两位正有一种可怕的目光看着他。可怕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一种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打量，好像他只要再多待几秒，大裙子就要套在他脖子上了。高奇瞬间收起笑，木然片刻，拔腿就跑。 晚宴再见。 高奇一咕噜翻上阳台，以年轻15岁的迅猛姿态逃回了隔壁。他溜得太快了，门外的男仆察觉到动静不对，探头进来，却和油火来了个面对面。 发生什么事了，先生？ 男仆朝屋里瞄，油火扶着门挡住他大半视线。 没事。 他刚要关上，男仆抵了一下门说： 我听到了一些声音。 跟你无关。 可是。 油火不耐烦地打断他： 夫人要换装了，你看。 说完碰了一下把门关上了。屋内秦鸠刚从卧室出来，他正拎着那套大裙子挑着眉说： 哪位夫人要换装？ 调侃就调侃吧，这属混蛋的玩意儿还拎着裙子隔空在油货身上比对了一下，嗯了一声。油货目光冰冷，手里拎着高奇自裁用的刀，刀尖朝隔壁指了指说： 滚去隔壁换你的礼服。 秦鸠笑着放下危险物品，跳上阳台走了。这座古堡真的极大，一对对宾客穿着礼服戴着面具从屋内出来时，居然让人产生出一丝错觉，好像时空已经错乱，古堡内其他客人都是真正的旧世纪贵族。周琦原本东张西望在看古堡内的布置，这时却小心翼翼往油货身边靠近了几步。油货看了他一眼： 害怕吗？ 周琦讪讪一笑：穿的差不多，面具也差不多，有点分不清谁是谁了。我刚刚站远两步看你，感觉你也像这里的人。就我一个人是混进来的考生，有点吓人。 油货手搭着长廊石壁，俯视着下面来来往往的人，没有要动身的意思。 男仆在旁边催促： 先生，夫人，我带你们去晚宴大厅。 油货眼也不抬： 等人。 先生，夫人，晚宴快开始了。 哦， 公爵老爷正等你们呢。 让他等吧。 夫人已经在了，您还要找谁？ 作为 NPC， 男仆似乎不能理解除了夫妻以外的关系。油货没理他，男仆又说： 可以先到晚宴大厅再找。 油货仿佛聋了。 说话间，隔壁木门吱呀一声开了，秦鸠推门就见油货站在长廊边，礼服衬得油货高挑挺拔，转头看过来时，腰胯间的布料微微褶皱，面具遮住了他上半张脸，花纹繁复华丽，和下半张脸的冷漠纯巧反差强烈。秦鸠脚步一顿，那一瞬间他突然觉得油货脖梗间的立领束得太紧了，以至于秦鸠想过去扯开顶端的扣子，撕掉一半面具咬上去，或者总是想做点什么破坏那种一丝不苟，让那个冷淡的唇角露出点别的情绪。也许是头顶的壁灯昏暗暧昧，他居然觉得那样的油货并不陌生，他甚至能想象出对方绷不住冷淡的样子，几乎就像曾经见过似的，不过也只是几乎而已。那种微妙的熟悉感 转瞬即逝，快得就像疏忽而过的错觉。 现在好了吗？ 南浦又问。他板着一张脸，但眼神闪烁，有些不安，好像游惑再不动弹，他能当场哭给大家看。游惑嗯了一声，直起身来。游惑看见秦鸠扯了一下礼服的衣领，不紧不慢地走过来，正要开口说什么，另一扇门也开了。高奇满脸尴尬地挪出来，一边扯着袖子，一边跟赵家童抱怨： 这东西穿着可真难受，领子不是领子，腰不是腰，这欺负我们脖子短啊。这是等我呢？ 高奇揪着衣摆问游惑。游惑身形顿了一下，对高奇点头说： 快点。 高奇一脸感动，游惑大佬略感心虚。他们本就住得远，换礼服又一点不着急，等他们动身的时候，三楼已经没有其他考生了。他们三对宾客其实有三个带路仆人，那三位男仆脚步飞快，如果可以，他们大概会拽着这几位考生跑下去。古堡内总体色调偏暗，公爵老爷似乎对那种和血相近的颜色情有独钟，窗帘帷幔、礼金桌布都是这种色调。走廊墙壁上每隔数十米就会有一幅肖像油画，油画上是一家三口，一个穿着红色裙袍的女人坐在扶手椅里，左手肘架在一边，雪白的脖梗和肩膀线条柔和漂亮，显得温婉端庄。他右手举着一个面具挡着自己的上半张脸，露出来的嘴唇鲜红丰润，嘴角上扬着在笑。女人身边还站着一个男孩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穿着精巧的白色小礼服，一手搭在女人的手腕上，另一只手也举着一个面具。在这对母子身后站着一个高瘦男人，他微微弯着腰，撑伏在扶手椅的椅背上，同样一手持着面具挡住脸，唇角带笑。这应该就是公爵一家了。不过现在，夫人和孩子已经去世，只剩下公爵一个人。三位男仆带着他们一路疾走，穿过廊柱和几处空房间，终于来到某条走廊的尽头。那里高大富丽的门虚掩着，隐约能听见觥筹交错的人语声。男仆看了一眼时间，终于庆幸地松了一口气说： 还行，赶上了。 他把几位客人推进门，自己出去了。 晚宴大厅里，长长的桌子从房间一头延续到另一头，居然足够13组考生坐下用餐，甚至座位还有富裕。最末端的几个空位应该是留给游惑他们的，桌首处端坐着那个男人应该就是公爵了。老管家道格拉斯虽然老爷长老爷短的喊他，但他并不老，甚至非常年轻，就像20来岁。十几个小孩穿着雪白的礼服，同样戴着面具，站在大厅一角的高台上吟唱着歌。公爵看向游惑他们，用银勺敲了敲杯子，他嘘了一声，整个大厅都安静下来。道格拉斯，这几位客人是迟到了吗？公爵问身边的管家。公爵的声音很奇怪，像是习惯了低沉嗓音刻意压下来的，有一点威压，听的人不是很舒服。道格拉斯摇了摇头说： 没有老爷，时间刚刚好。 哦，公爵点了点头，他虽然看着年轻，行为举止却不像是小伙子，也许是当惯了上位者，气场使然。没有迟到，公爵轻声重复了一遍。那就坐下来吧，酒已经斟好了，别拘束。桌上的食物异常诱人， 摇晃之下，杯壁上挂着清晰的酒泪，被灯光照得剔透。烤鸡外皮焦黄，饱满油亮，散发着热腾腾的香气。这些和马车上提供的干面包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考生们一个个都有些扛不住，但他们不太敢吃。几场考试下来，考生们警惕性很高，倒是油货坐下之后就不客气地端起酒杯浅饮了一口。周琦哎了一声，没拦住。你真喝呀？周琦朝公爵那边瞥了一眼，悄声说， 渴了就喝呀，有什么问题？ 这次的食物比以前考场好多了，手艺跟922相比也不会差，油货当然下得了嘴了。但是周琦觉得自己还算不上朋友，拦不住，于是转头想找秦秋帮忙，结果秦秋喝的比油货还多一点。公爵哈哈大笑起来说，这样的客人我喜欢。公爵说完转头又对道格拉斯说，我喜欢，不介意让他们多休息休息。道格拉斯点了点头说， 好的老爷。 离公爵最近的考生隐约听见这话，犹豫几秒也开动起来。人就是这样，只要有两三位带头，其他人就会迅速加入。眨眼间，那些端着酒杯只晃不碰的人都试着啜了一口，感觉不像毒药，又陆陆续续的动起了刀叉。 就在这时，大门又开了，一对男女匆匆忙忙进来。男人的礼服领口都系错了扣，显得焦灼又狼狈，女人的大裙摆也没整理好，缩在男人身后，有点紧张地挽着对方的手。油货朝他们看了一眼，心道系统也不是纯种牲口，起码夫妻并不都是强凑的，有一些应该是真的情侣，在这种生死难说的考试里搭伴，多少有点吊桥效应。公爵割下杯子，转头问管家， 道格拉斯，这对客人总该迟到了吧？ 道格拉斯点了点头说， 是的老爷。 道格拉斯苍老的眼睛看向那对考生，又无波无澜地对公爵说， 迟到了好一会儿。 公爵点了点头说， 知道了。 他声音不高，但大厅很静，其他人都安静着没插话，就显得异常清晰。那对考生当即就开始抖，脸色变得惨白。公爵抬手说， 没关系没关系，不要害怕，我只是例行问一问。来，坐到这里，给你们留了座了，酒也已经斟好了。 男人拍了拍女人的手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壮着胆子往长桌那头走去。在公爵身边确实留有两个空位，就好像特地为迟到的客人准备的。周琦依然盯着公爵，片刻之后小声对油货说， 那对考生我认识，第一轮我们同场考的，男的叫张鹏毅，女的叫贺佳佳，本来就是情侣，感情还挺好的。 他说着又看着公爵，低声咕哝了一句， 我男朋友本来也在的，可惜第二场我们就走散了。 油货问， 你这是第几场？ 第四场。 周琦说，周琦成绩勉强还可以，以至于他抱着一点希望，男朋友比他厉害一点，只要不碰上太奇怪的考题，应该都会考得比他好。那么五场结束，没准儿他们能一起出去。他说着话，又朝公爵看了半天。油货好奇， 你怕他？ 周琦一愣，摇头又点头。 怕是肯定怕的，他是题目呀，谁知道他会干点什么呢？不过我老看他是因为他嘴巴长得跟我男朋友有点像，我挺想他的。 他委委屈屈地喝了一点酒，瞄了游惑一眼，又瞄了秦鸠一眼，长叹一口气说： 更想他了。 每餐过半，公爵又敲了敲杯壁说： 感谢各位远道而来，陪我怀念我的艾丽莎和柯林。相信他们如果知道了，也一定会非常感动的。我听道格拉斯说，你们承诺可以救治这里的镇民。 他顿了顿，用温和的声音说着： 那些可怜的人，我替他们感谢你们。白天，道格拉斯会安排车马送你们去镇子里，但傍晚前请务必回来。我做不了什么，但请给我一个为诸位提供美餐和温暖床铺的机会吧。 公爵说着，突然偏头咳了几声，闷闷的，但整个人都在发抖，像是在努力把咳嗽抑制在胸腔内。道格拉斯扶住他，他用布巾擦了擦嘴角，转过头来的时候，嘴唇鲜红。餐桌上的人轻轻惊呼： 这两天有点不舒服，小猫小病的，不用担心。啊，对了，诸位在这里住着，面具就不要摘了吧，这样整整齐齐的，多漂亮。 众人无语，却又不敢多言。谁要长得整整齐齐啊？这公爵怕不是有强迫症。但鉴于大家提前有了心理准备，知道公爵一定会有一些怪癖，也就没太放在心上。接着公爵说： 我的房子有一点大，夜里很容易迷路，所以多喝一点酒，睡个好觉，这样夜里就不用起床了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请求啊，刚刚也说了，我身体不是很舒服，夜里睡眠不好，不希望被人打扰。所以呢，如果有喜欢夜里起床的朋友，请不要去西塔楼一层，我睡不着的时候脾气不太好，很怕冒犯了各位。 众人点了点头，又有一点惶恐，但美酒和美餐吸引力实在很大，而公爵始终表现得很温和。没多久，考生们就有埋头吃了起来，孩童的吟唱作为背景，轻飘飘的，让人不自觉的有点想睡觉，但大家在努力维持清醒，内部聊着天。这次的考题有点怪，以前第一天就会发生点什么，或者给出一些隐性题目要求，再或者也会有排名倒数第一会受到什么惩罚之类，但这次很奇怪，什么也没提。高奇和赵家童咕哝了几句，揪着手里的面包转头问游惑： 哎，你觉得呢？ 什么？ 我跟赵家童在商量，咱们明天是先去镇子上探探情况呢，还是趁人不在探探这城堡里的情况？公爵估计是个大麻烦，暂时先别招惹他。 高奇跟赵家童说了自己做梦的事，对那个梦耿耿于怀。高奇感觉这古堡120个不对劲。 赵家童赞成去镇子，比较稳妥。我呢，支持探城堡。你投谁一票？ 我想先去探探监考处。 不是，监考处招你惹你了，先探他们干什么呀？ 高奇不理解了。高奇又转头看向秦鸠，捏着鼻子好声好气地问： 你呢？现在赵家童支持去镇上探探，我支持先探城堡，这位 A 先生呢要去探监考处，一人一票，就看你了。 我？ 秦鸠说：我想招惹一下公爵。高奇后悔了，他为什么要跟这么两个变态玩意儿一起考试呢？不远处桌手旁，公爵抵着嘴角又咳了几声，转头对迟到的考生张鹏毅、贺佳佳轻声说： 今晚你们有空吗？